同意，三票反对同两票无效之下，获过半的立委同意出任监察院长。立法院原定今个星期二就陈菊获提名出任监察院长举行审查会，但国民党的立委进入会议厅之后就占据主席台杯葛，认为陈菊的党派背景浓厚，反对他出任监察院长。民进党的立委寻日强力清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3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4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4蚊，升11蚊；中芯国际29.2，升4.5；美团点评188.6，升3.5；阿里巴巴239.6，升6.4；小米集团15.48，升4毫；吉利汽车15.84，升2.6；港交所344.8，升8.6；中国平安84.55，跌6.5。华夏汇森351.72，升4.8；友邦保险72.3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737，瑞士法郎8.208，澳元5.419，加元5.709，新西兰元5.08，欧元8.8324。每百人兑港元7.2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5美元，卖出1,79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慢線嘅壞車啱啱拖走咗，咁但係車龍嘅對消散，而家龍尾都去到近丁九橋。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較早前有壞車咗路，壞車啱啱拖走咗，而家車龍嘅對消散，龍尾喺丁九橋。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近衛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海豐園。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谢飞道，因为爆水管，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一段谢飞道全线仍然封闭，一带交通挤塞。咁而喺窝打路道咧，同样因为爆水管，窝打路道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下日新缤纷，今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见到咩你会好开心？ 我只要见到佢就好开心噶啦。 我都系啊，成日都想揽实佢唔放。 点啊？你哋见到啲咩咁开心啊？ 重 哦，重重重啊！我都好中意韩剧噶，嗰啲恶霸啊， 你哋中意边个啊？ 我讲紧我只宠物远远啊， 唔系我只彬彬咋。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阿 Lu 加油爱宠。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星期五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小文尼的有 Tonic 新的一首派台作品。 听个编曲的时候，你会见到有很多一啲热血嗰啲嘅动漫元素。新歌《鬼灭之刃》。跟住咧就揾嚟呢对乐队，新完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佢哋用咗啲嘅 hashtag 咧去到宣传呢一首嘅新歌嘅，啲 hashtag 例如有既尔无用、唯有疯狂、唯有癫爽、Baby Color、Show your power、Hey、Get up、Get up、Hey。唯有疯狂，唯有癫狂。Hey， show your power。Hey， get up， get up。Hey， jumping higher， 和你疯狂，和你癫狂。天崩地裂，不要失据，不信也不可惧。天诛地灭，不要心碎，不要冷水。天生地疯，不见不散，不要弃居保帅。天高几许，亦没畏惧，见浪自替腾云去。只想活泼，只要开朗，不理世间境况。只想极乐，只要安葬，不理肮脏。生于动荡，只要释放，不悔也都不忘。人自内能灵魂怨恨，结傲共业力随身。 双眼，万贯皆虚幻，难道难？你 挥之无上。有一啲歌咧就比较系伤春悲秋一啲，有另一啲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可以帮你叉叉电，等你继续有力向前行嘅。Baby Color 新嘅派台作品《天地无用》。You know what?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Yeah. Everybody come and get down with me. Yeah.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喷喷邀请，不懂反应。爱你用压水证明，还是如戏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求石炮，要学火技，要豪华变装者。啦啦啦啦啦啦唱，爱是便有花样，钢铁山那。爱到哪个已戒满，你说最近欠新欢太闷，用我别招供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器官，氧气与氧气兑换，摩擦探索路放心把你掩瞒。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都非常之有嗰种 energy 嘅，除咗嗰种嘅热度之外，仲有嗰种 sexual energy。揾嚟有 Mira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Ignited， Too Hot to Handle Vision。 Set me off like a trigger. Goddamn, I'm the man when I'm with her. Think I'm falling, but I know I can't tell her. She got a mind that can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She'd even eat me alive if I let h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Tell me yours, I'm yours. But in the morning light, when you're waking up by my side, you forgot what you said. quit it. Appetite for delight, no limit. So fine, I make a mind in a minute. Oh, she can wreck my world if she wanna. Kind of thing you do for love when you never make a grown man melt like butt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I'm yours. 嗰种嘅 energy， 由舞台上面带到去睡房呢个嘅空间入边，由日头带到去夜晚嗰一度。欢迎有 Jonas Blues， 今日有 Max。新歌 Naked， 所以由夜晚去到第二朝嘅清晨，由室内去翻室外嗰个嘅巴士站嗰度。新换钟之前，你揾嚟有呢三位嘅朋友，揾嚟有 J N Y 加埋宝琪同埋 Delta T。 J N Y on the beat， can't stop。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近。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 想念你的夜， 想要我嚟拍住， 想念你的夜， 你都 search 你 ID， Oh baby I miss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需要你睇星星，连接返屋嘅食物糖星星，鍾意你隻眼夠大嘅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係只係可以飞飞，每日返屋企随时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係我心入面嘅一顆恒星，同你相识绝对係神迹。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話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想念你的夜， 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森巴一名驾驶23号线的车长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情况稳定。这名车长在今个星期一和星期二翻工，期间有戴口罩，涉及4輛巴士。他星期三休假期间出现病征，前往诊所求医，寻日放病假。昨晚入院隔离和进一步检测，今日早上确诊。森巴发言人说，公司昨晚彻底消毒和清洁涉及的4輛巴士，包括冷气隔尘网。至于北角码头巴士总站、蒲飞路巴士总站的站长室和员工休息室也都已经消毒清洁。森巴安排今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曾经驾驶有关巴士的车长叶陈宇确诊车长一齐食饭的车长暂时停工，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据了解，经济日报投资理财版一名编辑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消息指这名编辑的家人早前亦已确诊。据了解，经济日报已在初步确诊者工作的7楼办公室全程消毒，并已安排同组的投资理财版员工接受病毒检测，同留家工作14日，同层包括港民组的记者亦已安排在家工作。涉嫌拒戴口罩并袭击麦当劳快餐店经理的一名男子，被控刑事损坏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两项罪名，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日后至下个月27号再讯，被告获准保释候审。控罪指25岁报称无业的被告，今个星期二在屯门山景商场麦当劳内涉嫌袭击分店经理，并在店内损坏一块收银机的显示屏。裁判官准被告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亦不可重返案发现场或者接触控方证人，每星期到警署报到2次。英国外交部发表2019人权与民主报告，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对警方就广泛抗议活动的回应表示关注，公开呼吁独立调查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报告提到，警方处理抗议活动的时候经常使用催泪气体、橡胶子弹，有时会用实弹。另外，少数顽固的抗议者使用暴力，包括向警方投掷物件和汽油弹，以及破坏财产。报告说，英国支持和平和合法抗议的权利。外相南韬文表明，香港警方对示威活动的回应需要适当，他一直表明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是不能接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61点，是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142亿7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四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4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6蚊，升13蚊；中芯国际29.15，升4毫；美团点评189.7，升4.6；阿里巴巴239.2，升6蚊；小米集团15.48，升4毫。吉利汽车15.88，升3毫；港交所346.6，升10.4；中国平安84.7，跌5毫；华夏沪深30051.76，升5毫2；友邦保险72.5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8。人民币6.998，英镑兑美元1.256，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9.12美元，卖出1,80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下角道近天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那边，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顺业街是多车的。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就车多繁忙。在茶果岭那边，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茶果岭天后庙。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碧沙别墅去五块田方向都依然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话嘅嘢唔一定净系情侣间先会发生嘅。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 话表面上呢首好似是一般的情歌，但事实它是一首亲情歌，对照着它剧中同家姐的亲情线。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连诗雅《小方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啊，

啊，嚟到下昼嘅3:44，翻嚟骚动音乐吓。第一首歌拣嚟有 Blaster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始自我们》，用一封信去鼓励处于低谷中嘅我们。而一间回魂 Live 嘅嘉宾新歌咧，都想鼓励翻处于绝望中嘅我们啊。Blaster 新歌《始自我们》， 每日去到3:00。是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今日咧，除咗可以系听住呢个访问之外咧，仲有得睇嘅。 港台 Facebook 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channel 上面都会有今日嘅访问，我哋欢迎回魂 Live 嘉宾 何雁诗。 Hello， 我终于喺自上次喺个电话度， 系啊， 跳咗出嚟啦。 系啊，上次你喺个 sofa 上面做访问， 系啊，系啊，上次坐得好舒服噶。 系啊，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咧，其实先前咧，你喺你 Instagram 嗰度咧，咁我就成日见到佢就啊，点解成日 post 嗰啲低胸晚装嗰啲相啊咁样嘅咧？我做咩咧佢咁样？跟住就。成日都會有，就係原來係整緊自己新歌喎，咁樣我就啊，會係一首點咩歌咧？咁樣又話絕望時請點播啦，咁樣跟住，哇，好低空啊！係 啊，本來喺你心目中咁，你覺得呢首歌係咩？ 我以為係一啲 ballad， 然之後可能會唔會係有啲係慢板或者 jazz 啲嘅嘢，諸如此類。但係見到嗰個自己著高踭鞋行山，我就知道 OK， 應該唔關事。 係好 hardcore 嘅，好 hardcore。係啊，因為今次都 styling 嗰方面就揾咗阿馬天佑去幫我做啦。咁佢本身都係我啲狼人殺嘅。friend 嚟嘅，咁所以又系佢又系独立歌手，咁所以我哋特别多偈倾啊。咁佢今次就真系帮咗好多，因为揾咗啲好靓嘅衫俾我去拍 MV 啦。咁 MV 又有张子枫，佢系我姊妹团嘅其中之一个嚟嘅，系啦。咁所以两个都系好好朋友。啊，佢中意女人嘅，想讲明白先，唔好误会咗大佬，阵间即系断去迷路。 其实你解释得好好，喺我个脑海入边 系啊，唔系佢中意女人嘅，佢中意女人。只不过我哋好 friend， 佢会着西装，佢唔会着裙嘅。系啊，即系费事搞到佢冇女仔追。但係真係覺得成件事係真係用一個好低嘅 budget 去完成一個好靚嘅 project， 所以我都好感激佢哋幫咗我好多啦。 係，喂，但我想問呢一首歌咧係因為咧我先要講一樣嘢咧，就係自從佢係轉身做獨立自己歌手之後咧，我覺得佢成個嗰啲歌啊或者個人都質地好似大解放，同埋 keep 住都有 surprise 喎。 我突然間發現，原來佢想做嘅真係好多咯。 係咯， 係 啊， 係啊，因為我覺得以前唱劇歌當然有劇歌嘅好啦。不過變咗，因為劇歌咧一定要關於套劇先嘛，咁變咗可以關於我自己嘅嘢唔多。咁今次我可以做咩都得，尤其是加埋我個老細就係我啦。咁所以我可以所有嘢都試啦。咁所以我會趁今年咧試曬我之前一直想做嘅嘢咧。咁一首就係、是、即第一首就係同 Cousin 合作嘅《自有夢想的人》啦。咁第二首就有同 Randy 今次係即佢係我個大功臣啊！佢叫我不斷咁講佢個名字，因為我有問佢啊，你要同我一齊做訪問，佢話佢唔識講嘢，但係我要不斷咁重複講佢個名字，Randy 咁。 嚟緊半年都唔會有佢名 字。係啊，因為佢都真係幫我好多，所以我都要提翻，因為我哋呢首歌咧本身係想做一首比較外國風格啲嘅歌嘅，咁我亦都收咗好多首 demo 啦，有啲係瑞典嘅人啦，又有啲係即係各地一齊嘅 composer 去寫噶啦，咁但係最尾都因為各種原因同埋因為嗰陣係疫情最勁嗰排，好多人 home office 緊，咁都未傾得埋啦。咁最尾就 Randy 就話：不如我哋自己寫啦咁。咁我哋自己寫，我唔理解原來佢嘅我哋係我咯，即係唔係佢咯。 咁之後就揾咗，即係佢亦都幫我揾咗 cousin 啦。咁因為 cousin 係我今年出嘅三首歌，佢都會有參與嘅。咁所以就成件事好連貫啦。咁 cousin 幫咗我好多去完成呢個成個 demo 啦。 OK， 哇！但係自己有份寫歌咧，你嗰陣時係覺得興奮，耶、 yeah ！唔興奮啊！完全唔興奮， 點解咧？ 因為我自己不嬲都有寫過嘅，但 係 我好少拎出嚟面世嘅，甚至俾其他人聽或者俾即係俾我另一半聽，我都唔會嘅，因為我覺得好 personal 嘅呢樣嘢。我拎出嚟，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似拎咗啲私人內衣出嚟咁樣啊，直頭好驚啊！所以我一直都冇即係冇寫過啲廣東歌啊。之前有一首嘅，但係都係講關於麵包嘅，即係一首搞笑嘅歌，就係、是、英文歌咧。 咁麵包有幾私人，有幾似你嘅內衣咧？ 唔係，因為嗰首歌，唔係所以嗰首歌 好私人，好 private。 嗰首歌唔計，嗰首歌係一首英文，好似動漫嘅咁樣歌咁樣嘅。 即係呢啲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樣樣。 係啊，但係即係一啲認真啲嘅歌，我就覺得好 personal 啊嘛。咁所以就最尾自己寫咧，我都係好靠佢哋兩位 cousin 同埋 Randy 咁樣俾信心我咯。 一個名角兩字。 喂，咁但係我想問嗱，開頭因為你想做一首外國 feel 嘅歌啦，咁而家其實都係一首有 groove 嘅歌嚟噶嘛。寫呢一類歌嘅時候有冇特別嘅 challenge 咧？而佢哋又點樣可以同你一齊去到 jam 到呢首歌出嚟？ 其實反而寫嘅過程咧就好快喎，唔知點解，我覺得係有啲好似緣分注定喺個天跌落嚟咁樣嘅，即係一下就寫咗 verse chorus， 跟住之後我俾 cousin 就幫我完成埋 bridge 同埋佢砌埋成個 flow 出嚟。咁就我哋基本上係一個禮拜內都冇就完成咗呢首歌啦。咁但係編曲方面咧就揾咗 Vigilant Nation 啦，咁就係 Randy 嘅一個朋友，佢喺美國 LA 嘅一個音樂人嚟嘅，咁佢就幫我哋做一啲比較外國風格嘅編曲，因為我覺得香港嘅 mixing 啦同埋編曲都係比較多係人聲係前啲嘅，跟住所有音樂喺後面，但係即係相比起譬如 Bruno Mars 咁樣咧，佢係成件事都好 full， 咁但係個人就感覺係企喺中間。咁我呢首歌就比較似啲係歌風格咯，同埋我自己咧係好中意啲 retro 鼓嘅，因為我好中意 Dua Lipa。咁我有啲 retro 鼓咧就Randy 特別幫我要求擺翻少少 retro 鼓落去，咁所以大家如果教翻大聲啲嚟聽咧，我好支持大家教大聲啲嚟聽，就可以聽曬成個 arrangement 啦。 哦，咁所以就喺香港，你譬如錄曬 vocal 啊，所有嘅嘢，然之後就 send 去對面美國，就揾人去處理啦咁。 係啊，好快嘅喎，因為咧我呢首歌其實係6月10幾號先錄完嘅，咁跟住。 系 啊系啊，即系大概个零礼拜就完成晒 arrangement 同埋 mastering 啦，咁都系好靠 Randy 嘅努力啦。阵间嬲咗，我唔讲多次，都系讲个新。 但我好好奇咧，因为咧嗰日就话收咗佢呢首新歌啦，咁然之后我 email 咗一睇个 file name 咧，咁我见到你嘅新歌歌名啦，叫 Beef Soup。BEEFSOUP 啦，即牛肉汤。哇！呢首歌 demo 名嚟噶， 系 demo 名嚟。 因为你 IG 你 hashtag 你自己都落咗呢个 beef soup。 系啊，因为我本来咧系，你有几耐俾我讲先？ 你讲， 我讲到听日噶。唔系，咁我讲下呢个。 你讲唔到听日，你系死。 一定 系啦，仲要系你自己讲，我哋 系啊。 嗱 ，OK， 我讲下呢段古嘅内容，都几得意嘅，因为都系当我喺同 cousin 讲紧，我话我同 Randy 倾咗。我哋想要啲乜嘢啊？咁我就 print 咗一個 conversation， 即係 print screen 俾佢睇啦。咁 cousin 咧就即刻 send 翻佢同 Randy 講嘅嘢。咁我以為係一啲好認真嘅嘢，點知原來佢哋喺度討論緊呢個台灣嘅牛肉湯。咁但係因為而家飛唔到去台灣，佢就喺度討論緊點樣可以喺香港都整到呢個台灣牛肉湯咧？就係真係喺農場拉一隻牛出嚟，直接拉翻屋企，咁就自己煮，咁就夠鮮味啦。咁但係下邊有看更咁點算咧？咁佢哋就話即係原來請埋個看更，咁就應該可以。自己喺屋企整台灣牛肉湯啦，咁我就覺得好嬲啦，咁之後我就開咗個 group 就叫做牛肉湯要請看更食，咁最尾我當我哋完成呢個 demo 嘅時候咧，就一路用 beef soup 呢個名，咁我即係我係真係 send 俾即係街哥啦行台嘅同事嘅時候都用呢個嘅，咁我開頭以為佢會改咗個名。直接 send 翻出嚟嘅， 其實所有傳媒收到嘅都 係牛肉湯嚟，咩嚟嘅咧？ 咁都多謝大家將呢個名字發揚光大 啊！咁樣， 即係證明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啲 即係好多好無聊，三個都好無聊嘅。 但我係估唔到嚟 Cousin 係咁，我明啦。係 啊， 我估唔到 Randy 都係咁樣喎。 佢都係好無聊嘅，其實佢個人，即係我哋其中之一個原因，點解臨尾啲嘢係咁趕要完成呢？因為我哋頭一個月都喺度講緊煲咩劇。咁我哋就一路都未講到首歌，咁佢又 suggest 啲劇俾我，好好睇喎，跟住連續睇咗幾個 season， 咁先開始開工啦。我哋 好快年尾㗎啦，時光飛逝嘅話俾你知，人喺屋企。 但我都覺得係即係好神奇地好夾嘅，即係成個組合都，咁所以我都好滿意啦。咁係， 但係譬如你哋嗰陣時，譬如寫一首歌啦，大概知道 arrangement 你想要啲咩 feel 啦。咁去到譬如寫個歌詞嘅時候，雖然個 demo 名叫 Beef Soup 啫，斷估你開頭都唔係諗住寫牛肉湯呢個故事啦。 即係訂俾 T-Rex 嘅時候都係用 Beef Soup。不過因為我同 T-Rex 係第一次合作，咁Randy 就同佢合作好多次啦。咁當時又即係都有啲限聚令啊，咁我哋都係透過 Zoom meeting 嚟傾嘅。咁我就分享咗好多我對於即係呢首歌嘅 expectation， 或者我想去寫啲咩感覺咧。咁當時我講咗好耐之後 ，Randy 就覺得有一個 point 佢好想用，就係、是。雖然我哋追逐夢想嘅時候會經常即一定會遇到好多挫折啦、或者會經過人哋嘅否定啊，但係其實 in the end 你嘅夢想先係你自己嘅一切咯，即去到可能到你七老八十嘅時候，其實你仲會記得邊個人話你咩？唔會噶嘛，但係你會記得你 achieve 過啲咩夢想，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咁所以最尾咧就攞咗呢一個 idea 嚟再去即再寫多好多嘢咁樣。 OK， 我咁其實同第一首歌《自有夢想的人》啦、其實都是有呢個主題貫穿的 係啊係啊，因為我真係以前唱很多情歌，我很想試一些即係唱翻一啲關於我自己經常會想的嘢 ，which is 我不是其實成日諗愛情那些嚟噶嘛，唔係成日話要即係望住窗喊啊，跟住即係嗰只我不是那些嚟噶嘛，即係好老土，如果自己出嚟做再係做那隻歌咁樣，咁係咯，所以我要做一些即係似啲我自己啦。我覺得呢首歌都似，因為我都是那些個性格好 a lot 啊 ，a lot。性格嗰啲啊 ，lot 性格，即係好多嘢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呢個 arrangement 好多嘢都好襯。 我性格係咩？我性格好多嘢 啊，係啊，好 a lot to handle 咁樣。 I'm a very a lot person。 係啊 ，How are you like? I'm a like a lot。I'm like a 嗱咁雖然咧，即係 studio 版咧就係有嗰個 retro 鼓啦咁樣，咁但係今日咧現場咧，阿洪雁詩咧就係準備咗一個係另外一個 live 嘅 version 俾我哋嘅，係啦，咁啊會有琴啦同埋。吉他嘅呢個版本嘅，咁啊將啊時間，我諗咪將個韓雁詩交俾我哋嘅時間 啦，唱呢首 佢嘅新嘅派台作品《絕望時請點播》。 當光線亦遺忘我，可否滲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綠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终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玩具取。只接受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完结，想记最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悲哀为咗明日捍卫，就磨练出。 若然未捍卫，在沦落中消失得彻底，将一切白费，那就无忌讳，坚决为着明日捍卫，别由面孔不停的某位，牺牲我一切，我未来等我做指挥，跟我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抗体，留待大局之中进化后足够曙光，改写这乱世。 官员前往新疆视察的时候，见到证据由清真寺被清拆和永久关闭，以及伊斯兰建筑特色的部分被移除。报告引用无国界记者去年的新闻自由排名，在180个国家之中，中国排名177位，至少60名的记者被监禁是全球最多，形容中国去年在言论表达自由方面未见任何的改善。报告又提到，去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以及709大抓捕4周年，多名的民运人士和维权律师仍被拘留和受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1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1,246亿即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4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0元，升7元；中芯国际29元，升2.5元；美团点评191.1，升6元。阿里巴巴238.8，升5.6；小米集团15.5，升4.2；吉利汽车15.9，升3.2；港交所347元，升10.8；中国平安84.55，跌6.5；华夏汇鑫351.7，升4.6；友邦保险72.15，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725，瑞士法郎8.205，澳元5.417，加元5.709，新西兰元5.076，欧元8.8352，每百元对港元7.2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02美元，卖出1,80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咧，由于管道内架早前有紧急维修，虽然紧急维修完成，咁但系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而家都系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茶果岭天后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翻大家，湾仔的谢斐道因为爆水管，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的一段谢斐道全线仍然是封闭。咁而家谢斐道同埋洛克道东行，近住柯布连道一段的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 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 ，Kitty， 你睇下嗰边几十人帮个男仔求婚啊！ 私婚咪行埋去啦，限聚令啊！咁多人帮手求婚，咪即系逼人哋 say yes。 咦，睇嚟你对求婚搞惊喜呢单嘢唔系好 buy 喎。 咁惊喜都可以有好多种嘅。 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婚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会讲求婚惊喜好定唔惊喜好？ 唉、啊，你个个礼拜都系呢个套路，你个人真系冇惊喜啊！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处理，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嚟到四点钟翻嚟嘅 show 两幕咧，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何雁诗啊， 系。 系啦，嗱，頭先我哋講咗即係佢首歌啦，絕望時請點播啦，係啦，咁啊講少即係個音樂方面嘅嘢啦。咁、個 video 頭先我哋就係講咗佢嘅衫啫，係啦。咁但係其實今次個 music video 都走幾多景嘅喎。 係啊，哇，好好癲啊！因為嗰日其實係零六化妝啦，咁跟住我哋零九去到 location， 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其實要行半個鐘先入到去嘅。咁、我本來都有啲 surprise， 張子峰揀咗呢個 location， 因為其實我哋行冇乜所謂，我哋冇乜 equipment， 但係佢哋 crew 就辛苦啲咯，咁但系我见啲 crew 系好犀利，我唔知系咪因为年轻啦，定佢哋真系好，佢哋越一句怨言都冇咯，我真系好佩服。咁所以去到嗰个 location， 我哋拍咗大概去到一五先走嘅，即系三点钟先走嘅。咁但系当时系大家都冇放饭啦，跟住真系挨。真係捱到三點幾、四點，佢哋去到五點鐘先食 lunch， 跟住我哋就喺 studio 再拍到十一點鐘夜晚，就係食咗一餐啫，成日都。但係嗰日係即係除咗係即係熱啦之外，其實嗰啲地方係要爬上去，因為見到好多石咧，其實係有啲石係唔係有路過去，即係要踩曬啲水咁樣過去。咁但係每一個 crew 都係直接踩落去咯，冇嘢㗎，咁樣唔會哎呀好濕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好感恩有佢哋嘅付出啦。咁去到 studio 就拍好多冚啊倒水啊嗰啲。咁我諗相信呢方面其實張子峰係爽嘅，即係佢開心嘅。佢都等了很久嘅呢個機會，所以 佢租質嚟 係啊，全部都是佢做嘅，即係冚我啊、倒水啊、 除了导游之外，全部都是他做的。 哇！导游为什么不自己做啊？因为他都怕整污了自己。 一定是这样。同埋他怕错嘛。咁跟住，唔系，但是即系佢夜晚都是很辛苦啦。咁我哋其实我觉得最辛苦咧系导游嗰度，因为导游又你个 trajectory 系三个人一起倒，但都要入到镜之余，要食到我个身。咁所以嗰次都倒咗几次，同埋咧喺个头发度要洗几日先洗得甩到。但系都食起身嘅呢个体验。 出到嚟同埋啲画面系靓咁睇翻咯，即系嗰件事。 我谂如果唔系我自己自知嘅话，我会嬲咯。倒几多次啊嘢？咁样咯，倒完未啊？但如果自知就唔紧要，慢慢，唔加钱唔紧要， 唔系都应该会紧张噶，我唔会加钱噶， 系啊，同埋始终着住嗰对斗领争行嗰啲石路咧，我觉得哇，艺高人胆大呢单嘢， 呢个真系呢个真 系犀利，仲要行得即系靓嗰下系最难嘅，所以都系啊，都拍咗好几次啦。 OK 啊，而家出嚟睇你个感觉满唔满意啊？ 我好满意啊，好满意啊，因为我知道好多 shot 佢用唔到啊，因为啲衫太露肉咧，咁有陣時可能露咗多咗嘅， 嗰啲留翻你自己翻專門睇啦。 阿張志峰話要剪翻一條係淨係走光嘅，俾翻阿 Fred 咯，即係我個 Fred。實在好多，但係我都好信任佢啦，所以就交俾佢做啦呢啲嘢。 就你屋企等收呢份禮物啦。 係啊，收錢添啊，可能賣得貴嗰首歌啊，真 係。咁你上我 YouTube 嗰度，你就可以揾到咧佢呢首歌嗰個 music video 啦。 冇走光鞋。 你咁講，啲嘅歌迷會好期待之後出個走光版嘅， 冇成件事。 嗰啲真係得阿黃仁思同埋阿 Fred 可以睇到嘅，係啦，冇其他人可以睇到噶啦。咁樣。喂，但我想問，譬如蘇花而家嗱，即係自己獨立做第二首歌啦。 嗯、 其實上一首歌《自由夢想》啲人其實嗰個嘅反應都幾好喎。 OK 啊，尤其是多謝港台，真係要講 多謝港台。 係啊，多謝港台，因為呢首歌係上咗港台嘅 Number One。 係啊， 我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跟住嗰下係覺得好驚喜，我估唔到即係自己做嘅一首歌。可以有一個好的回響、嗯、因為之前抌出嚟都不知道有什麼反應嘛，但是、我那首歌我覺得是真的很真心的，也都是一個、叫做冷靜下來，即過了這麼多，可能之前過了很多劇集歌之後、嗯、冷靜下來的一首歌，是一首 easy listening 的歌，今次都是有 cousin 的配合啦，咁下一首我自己寫嘅歌咧，都係有 cousin 嘅配合嘅，咁、 嗯、 所以三首都關佢事嘅。 哦、嗯、，OK， 所以我覺得係即係 fresh 咯，即係因為始終劇集歌係有一陣除噶嘛。 唔係因為 係好嘅嗰種才 藝，係即係但係佢係一種自己風格。 因為你要配合翻套電視劇，所以都有一定嘅限制喺當中。 係啊，係 啊。 所以我覺得而家你自己 solo 嘅 project， 我係覺得啊幾 refreshing 嘅 真係。係啊，我覺得如果再 refreshing 啲，我出首跳舞歌咯。 你會唔會想先？ 我唔會。 你又講？ 我想問你係唔想跳舞啊，定係唔想點啊？ 我唔係唔想嘅，但我諗人哋唔想睇我。 嚇？點解啊？ 因為我好熟啊，我跳舞係即係馬騮咁樣噶，即係唔係嗰啲 sexy， 即係唔係人哋落 club 見到嗰只咧，我係。即係拗痕，好似周身痕咁樣噶。但我覺得如果我真係做到嗰一日咧，即係我即係好突破極限咯。 係， 即係拒絕不可能，好似我之前嗰首歌咁。 咪係咯，可能第三 part 就係咁。係 咯，我覺得可以試下喎，真係。 然之後 唔係嗰首係 sweet 歌嚟嘅。 或者之後 Randy 話，其實我幫你 line up 咗咧，係一個係喺美國嘅 DJ 幫你做啲 嘢， 係俾你跳舞用㗎。係 啊，我諗未。跟住我又好信佢，跟住做咗，點知原來佢玩我 㗎？你就唔知啦咁樣。喂，咁但係今日咧，阿何韻詩咧都會現場咧就係唱翻咧佢呢首嘅冠軍嘅作品嘅，係啦，就係佢先前上一 part 啦，自由夢想的人嘅，將個時間交俾你啦。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神光，碎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留。 过看，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 守住夢想的人是先前有沒有試過唱 live 啊？ 哇！我試過去，好像去 busking 有唱過的，係啦，係啦，但因為那排都疫情嚴峻，所以真的少了機會唱 live。 OK，會不會期待咧？嗱，開始自己有自己的製作之餘咁樣樣，會不會可能是期待哇？會不會籌備一個 mini gig 又好 ，mini live 又好？ 我好想。我好想，但可能即係唔係今年啦，因為今年都情況比較難預料。但我都好想，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明年可以有一個自己嘅、即係 mini concert 或者一個音樂會都好，因為我真係未試過喺香港 host 一個全部個人嘅一個 concert 咯。 係咯，所以慢慢籌備一下噶啦， 你出跳舞歌 係啊，就需要有首跳舞歌嚟做 冇啦。 開始要做咩？做跳舞歌， 動節。冇啦， 嚇親人啦，嚇親人啦。係啦，嗱，但係頭先我哋就要多謝埋就係 Cam Band 啦，就係有 Edward 同埋阿康嘅，係 啦。 咁咧就係同你伴奏啦一齊。咁但係之後嗰首歌咧就係你自己自彈自唱嘅首歌。係 啊，呢首歌我揀咗係 Desperado， 因為一嚟我好熟啦呢首歌，另外咧就係因為我喺巨星嘅時候咧都唱咗一次啦。咁當時嘅即係當時嘅評語都唔錯嘅，咁所以我就一直。就好好咁將呢首歌練得更加好啦，希望可以每一次唱起嘅時候，都會諗起即當時比賽嘅畫面，亦都唔會忘記點解自己入咗行，因為就係好中意唱歌，亦都會好努力咁繼續進步噶。 OK， 但係呢首歌係屋企人介紹俾你聽，定係點揾出嚟㗎？其實 我中意聽舊歌㗎，我好多歌都係自己揾翻嚟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我會聽。其實我揾唔翻個源頭，我係聽咗之後，我阿爸阿媽先話啊，係、我都好熟呢首歌。我諗我睇好多 以前即嗰啲 American Idol 嗰啲，咁佢哋好中意唱呢個 classic 嘅歌，跟住再改編咁。我諗我記得係應該係有一個 finalist 係唱過一個改編版嘅 Desperado， 跟住我就超級中意。 OK， 但係嗱，你諗下啦，譬如係巨星嘅時候你有唱啦，咁而家喂佢離巨星有冇有幾多年啊？ 十一年咯， 十一年。跟住譬如你今時今日你再唱嘅時候，成個感覺會唔會已經？啊，又唔同咗，可能你唱歌嘅方法唔同咗啦，咁心態你對呢份歌詞嘅體會又可能唔同咗啦，咁樣。 係，以前係唔明歌詞噶嘛，而家就開始明啲咧。跟住同埋，我覺得即係我其實我即係唔係話要或者好叻啦，但我覺得真係有進步咗嘅。即係我因為我以而家睇翻以前唱歌咧，我係。我是不敢面對哦，黑歷史咁樣，即係嗰個樣子，上次講過啦，加埋 青色嘅眼影， 係啊，仲要係好濃濃嘅青色啊，同呢張而家呢張台一樣，即係一嚟係除咗個樣子不敢面對之外，其實唱歌都太 fresh 啦嗰陣，因為我又冇唱過比賽，又冇見過大場面，咁所以我自從唱完巨星之後，就一直都好練習啦，希望我。唱功可以越嚟越進步啦！我唔知點形容，但我其實每一次唱呢首歌，都會翻去當時我穿緊一條紫色裙，我又好想拎翻嗰張相出嚟。 嗰個 depression 係嚟自嗰條裙。同埋嗰個 eye shadow， 同埋嗰綠色嘅 eye shadow， 證明真係好大陰影。到依家為止都記得係紫色裙。 哇！我記得我喺最唔開心嘅時候咧，我聽過呢首歌，因為我覺得好寂寞啦。咁呢首歌雖然佢原裝即係我唔係原裝，我聽 Eagles 嘅版本咧，佢係一個好 full 嘅 arrangement 嚟嘅。咁但係我自己用翻琴彈嘅時候，我就覺得會好似好 lonely 啊，好寂寞啊。咁我希望即係。我都唱到嗰個感覺 ，desperate 嘅感覺。 唔係咯，而家唔幸福咁樣點會唱到咁啫？ 做乜你做乜要咁樣加埋個身咁樣熬嚟熬去啫？想做咩啫？ 可能開心嘅 mood 又有一種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喺中間啦。 希望咯。 係啊。咁但我想知咧，嗱，而家有兩首嘅派台歌啦。咁嚟緊哦，而家先七月，咁仲有半年嘅時候，咁有啲咩 plan 咧喺音樂上面？ 我喺年尾想出一首關於愛情嘅歌嘅。咁其實寫就已經寫咗嘅，我同 Cousin 一齊寫嘅。咁喺歌詞方面都揾咗 Oscar 幫我去填啦，咁我就希望做一首同即系唔系咁 generic 嘅爱情歌，因为我同阿 Fred 嘅关系其实就唔系好似即系可能人哋会觉得艺人啦，应该系即系好公主王子式咁样嘅爱情啦，但其实我哋系好简单嘅，即系好 simple， 好无聊嘅，即系好似牛肉汤咁样嗰啲 feel 咁样。 明噶啦， 咁所以我就希望做一首猪肉汤咯。希望年尾嘅时候做一首猪肉汤， 系即系首简单少嘅情歌， 系啊，有啲其实我觉得 arrangement 暂时我会可以讲一啲 K-pop feel， K-pop 嘢系即系 K-pop ballad feel 咁样，K ballad feel， OK， 咁其实都应该跳舞嘅。 唔好啦 ，keep 唔成婚啊！跳咗舞之后，即刻俾人飞。 咁大婚， 结婚都有 first dance 咯。 哇！吓走晒啲宾客喎，冇啦。 唔紧要，俾咗人情就得噶啦。 系攞自己 party， 系攞住人情走 啊！仲要收翻钱添。 系啊，喂，嗱，咁啊，期待你嚟紧啊，继续唔同嘅音乐啦，同埋希望你可以下年嘅时候真系可以开到你嘅 concert。 好啊，多谢你。 系啊，同埋做多啲自己喜欢嘅歌。同埋俾可能樂迷都認識多啲哦，何韻詩原來有呢一啲嘅諗法，有呢啲嘅質地咁樣樣嘅，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就睇下佢唱嘅 Desperado， 係啊， 夠唔夠 desperate 啦？即刻 ruin 曬 ，sorry。 好啦，今日多謝曬何韻詩 ，thank you。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ve known that you've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Don't you try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 get.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Well,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 i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 feel?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无印良品表示，接获通知指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今个星期二曾经到访位于德福广场的分店，为顾客和员工的安全，该分店暂停营业一天，全面消毒清洁。政府为较高风险群组提供自愿同一次过的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士司机可以登记预约，其中在上环临时街的停车场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检测人员穿上防护装备，的士司机就排队等候，地上有标记指示，排队的时候保持距离。的士司机郑先生表示，整个检测过程需时十几分钟，大致顺利。他又说，受到新一波的疫情影响，预计生意下跌六成。另外一名司机叶先生就表示，现时的生意只有平时大约四至五成。的士司机在预约时段到达指定的检测地点之后，需要出示有效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和的士司机证。承办商的当值人员为他们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并送往化验室。前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被控在担任商品交易所董事会主席期间，串谋下属隐瞒证监会和财务公司，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欺诈罪成。法庭将案件押后至下星期四判刑，张振远还押后判。时任商交所主席的张振远在2012至2013年串谋下属商交所财务总监蔡达英隐瞒证监会，导致证监会在误导之下继续批准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许可的认可。他另外被揭发向财务公司隐瞒以抵押子公司的股份，以获批3000万元的贷款。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患者达到293人，连续两日创新高。日本昨日公布全国新增622人确诊，是解除紧急事态令之后确诊人数最多的一日，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同船员累计超过24000人确诊，998人死亡，多个县的确诊人数分别创单日新高。另外，因应冲绳有超过130名驻日美军确诊，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已经要求美国对入境日本的驻日美军人员实施隔离观察，并且要求在离开美国之前和入境日本之后进行核酸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9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129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4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1元，升8元；中芯国际29元，升2.5元；美团点评191.1元，升6元；阿里巴巴238.8元，升5.6元；小米集团15.5元，升4.2元；港交所346.8元，升10.6元；吉利汽车15.9元，升3.2元；中国平安84.6元，跌6毫；友邦保险72.15元，跌4.5毫；华夏沪深351.7元，升4.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6，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8，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31美元，卖出180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朱庇利街是多车，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而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仍然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在油塘道。而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气站一带都是比较挤塞一些。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豪涌康湖居附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出九龙的车龙就比较长一些，排到去康湖居第四期对开。要特别留意在湾仔谢斐道，因为爆水管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的一段谢斐道仲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九龙大角咀海辉道都是爆水管，海辉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海帆道的快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感到什么？怀疑幸福在内流，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闲人，亦可温饱我的心。信太多种变身术，谁令我尚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 新歌歌曲名称《幸福门》，作曲有边新秋，填词有何方，跟住都是一首填词有何方的作品。 Edgar 新歌 See you next time。 和你再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是 想爱过的好人能 像你在怀抱，让我迅速抱抱。人生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好更好，如你知真的天都怎样没进步。门看你我的天涯如像风走，怀念中已轻于红楼，和你梦想碎走，祝你做到。 作曲有 Edgar 填词有何方，是有点难的，不过都希望大家学识笑住同一啲善良嘅人讲声 goodbye。 goodbye， 偷心的人并不坏， 有 Hebe 嘅田福音，嗰、那个名称叫做一一。咁我三首歌系讲咗一个断舍离嘅故事。由 Jenny 李幸毅嘅幸福门开始，想问下你喺开门闩门之间，到底系咪真系通往幸福嘅道路呢？如果发现唔系嘅话，你又可唔可以做到好似 Edgar 嗰首歌咁，笑住同佢讲 ，See you next time。亦都希望下一次再见你嘅时候，我哋仲系朋友。而 Hebe 田福音话俾你听，无论好与坏，都希望你一一摆喺心中，成为人生历程当中一个不可多得嘅经历俾自己。一细数生命过去经历过的一切 ，Hebe 田福音嗰个名称一一。 头先一一讲嘅系一种潇洒摆得低嘅态度，但系其实人一世物一世，我哋有太多嘢系唔舍得噶嘛。 茶几茶杯共沙发，老师中灰色的墙，滴答响滴答响，残酷倒数一张，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在熙来攘往的世界中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你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日升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一下，思念乱了方向，敲打着曾经有你体温的窗。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在熙来攘往的世界里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阿姑本来也不要走的，我去哪里他都不要回 来。对啊， 阿公也知道我怕你的。 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没有你的世界》，用一首歌去细数嫲嫲对爷爷离去的不舍。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惜，成日都说这个世界没有没有了哪个不得，是不是真的不得？不过有时候有一些人在这里真的会开心一点解咯。我觉得乐坛有佢咧，系会令好多歌迷都好开心嘅。我讲紧嘅系旧 M 八八新歌。 黑夜像汹涌，玫瑰唇渲染夜的浓，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早就散。换做第二夜，你心事对我说。是来是要把我做你唯一的风浪，这是你到底真的好朋友，能只为答应生命的眷恋，假装你不再坠落。好了拜拜，好了拜拜。 九恩爸爸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Bye Bye， 你估唔到佢写紧乜嘢？是 系写紧女仔每个月都有几日唔舒服嘅时候，佢嗰种心情。今个星期最后呢一首歌，都开心啲啦。